光明頂，一覽中山小。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沈西成。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我想全香港人都收到一份很令人高興的聖誕禮物。 這份聖誕禮物，你說聖誕老人送也好，爺送也好， 上帝送都可以的，就是香港電視因為收購一個中移動子公司的流動電視牌照，同時宣布在未來的2014年7月1日啟播，即是原本失落於免費電視牌照的香港電視，用另一個平台移動電視或者Mobile TV 以及在互聯網上都可以同時收看的平台，將他們的節目和製作可以繼續給全香港的觀眾收看。沈先生，你雖然未必經常看電視，但這個消息你今天聽到之後， 我覺得非常開心，我不是不看電視，不過我不太少看香港的電視。因為內地的電視，因為我感覺到在這5年，其實我們香港的電視的水平已經降低了很多，跟內地比較，內地是比我們好很多，只不過我們很多人沒有看內地的電視，就以為內地的電視製作粗陋，其實是一流的。當我今天聽到香港電視在明年7月1日啟播，我非常開心，因為作為一個觀眾，我們多一個選擇，而我亦相信黃維基先生這次會悉力以赴製造更好的節目。 他做了好節目，香港的電視水準提高了，很多藝員的身價又會起了，那怎會不好呢？廣告商更加喜歡，多了一個地方去選擇，那有什麼不好呢？當然普天同慶，我覺得。所以在一份很大的聖誕禮物，同時間因為現在他播放的形式跟他之前申請的免費電視牌照有所出入。如果免費電視牌照根據他之前的覆蓋播放方法，是通過光纖入屋， 雖然不需要機頂盒，但都經過公共天線。但這次移動電視通過大氣電波，不需要光纖入屋，所以覆蓋率超過95%。簡單來說，有些例如西貢、大網仔、菠蘿茄這些村屋，本來光纖鋪不到的地方， 現在他們只要安裝一個小巧的裝置，就全部可以看到了。 鮑Sir，你就是這件電視風波 光明頂的主要受害人。 不可以說受害，這件事可以受益，有少少happy ending。 我們不出聲，當然給你開麥克風，大家先吧。我開個頭，你可賀慶祝你。我覺得不是我，是全香港人。 我們現在最好看就是看之前那些行政會議、保皇建制那班議員出來抽水，又說事後孔明解釋香港電視為何不獲發牌那些議員。 就最好了，我就仲睇得個picture大啲，即係我而家啲人咧睇picture高清兼幾廿寸屏幕， 呢件事之今日可以宣布咧，係同梁振英上京咧呢三幾日嘅事態， 即係有關係， 一齊解讀，我唔敢講話有關係，要全局 平衡處理。 第一，梁振英上大陸。 今次破天荒上面，不是見你一個，召多三件小鬼上去是明落你面的。還有在上面見面的地點就是叫釣營台，營台不是好地方來的。 光水被囚禁之地被禁足之地第三就是你见过苏锦良还是陈家强其中有一段长时间见了局长上面有关人等中央的人先见了他半个小时后李梁振英才见 喂,你啲打工仔辦公室之大記,你話大,老細都未見哦。喂,大佬,如果阿方小姐是繞過那個叫做李保安,又繞過那個叫何定坤,我照見啦,審西城下面的編劇,我照見陳喬英,喂,你話成個TVB電視城睇到。 全個飯堂即刻降了自知尋尋秘密召見沒什麼可能打羅打姑告訴你是見你沈西城或者見陳喬英見完半個小時那個何定軍師進去再過來你什蘇錦良是人都明白的還有 當蘇錦良陪上去見的時候大陸官方的通訊社不是陪同會見參與會見即是級數又高了平衡陪同會同就是坐在一旁上次見阿基洛三世一個特首辦主任另外不知一個是誰這些叫陪同 我想不提防今次中方共產黨很厲害你最明白了上次你在巴里島見阿基洛三世明明你一個人可以見賓種你都要夾兩件上去賣來即是都要三個串燒於是回到香港被人罵到民意不是我們罵差到飛起 既然是這樣我就送你一程成全你你給你一條人你不安樂我就弄多三個來陪襯這招多厲害厲害我其實是順著你上面中央順著你梁振英的風格我見你一個你就硬是周身不聚財是都要找兩件來夾我比較三件一齊四個我不知道給了 你個入邊睇唔到啊。個形態裡面將沙發呢分分鐘係四個人一齊坐。個地方細啲㗎喎。細啲,同埋得兩個位啊。等你四條坐到呢,逼逼夾踏踏。我知,好啊。為你啲名落裡面啊,仲有啊,去之前有呢個前中央政策組首長劉少佳,響個先。中央的意思,以後實質 要規範化即是以前沒有規沒有範沒有規沒有範即是沒有規沒有舉沒有規沒有舉在我們中國儒家道統來說目無尊長無上無下無離踏薩你都會懂得讀潛台詞你初初以為劉兆佳廢說你代表中央不是黃光亞出來賣菜給你那班 記者撞到說多一句以後特首上來述職要講施政之不足查找不足一百卦過來你不要騙我不要只說報喜不報憂你不要當我玉皇大帝現在連入你的造君撒蜜糖上來就說下面什麼都好上個月添丁三個子出來十磅重父慈子孝兄有弟公 一家大小樂也融融,做軍上去就這麼笨 因為你對麥芽糖,報喜不報憂 玉皇大帝照單全收 現在我們中央不是傻,你當我傻 扶持子孝 不是,聽說兒子和三姨太有路 興有弟公,不是,聽說弟弟在大佬的送道落讀 這些你做軍一概不講,你什麼意思? 所以這三天以來發生的動態巧合地梁特首在網誌上北京很冷北京真冷 幾乎跌倒不在話下這就是大吉利事接著多省一個牌給你王維基你四五日以來的事態要一早系列性解讀你說什麼意思 所以我經常說不要跟車太貼 不要以為吹這樣的風你就向那裡 做兩份有官組嘛,好嗎?大家知道做了幾耐嘛,係咪?睇近睇遠。而家咁睇呢,我同馬時亨個場呢,我叫緊飛。我同馬時亨上個月,你唔知亨個有冇聽住,我同佢到啊。點到啊,到2017年6月30號晚,特首交接俾下任。 應該普選產生不知誰交接的那個不會是梁振英即是交棒那個總之2017年6月30日晚那麼快 人家做了年多而已你這麼咒人那不會是姓梁說了他又說跟我賭他說是姓梁那個 馬時亨哥就說一定是那個就不會有這件事可能是梁錦松不會姓梁他輸了他沒有輸他有內幕這傢伙也算陰毒網絡8-8-1-9-0-3-0 你剛才的說法可能也有些根據 因為自由黨的黨魁田北俊指出 除了要規範化特首述職之外 要梁振英匯報不足 如果比起2004年胡錦濤主席要求特區政府查找不足 查找不知道有沒有查找而已但現在你匯報查找即是有但你不說嚴重嚴重我照過MRI、驗血、大小便驗完我沒有肺癌、沒有什麼驗血什麼正常驗完查找沒有大家不是匯報上個月去醫院查找什麼都沒有查找沒有恭喜沈翁你現在不是大哥沒有 真的沒有匯報我知道但你不說這樣就很大件事有沒有愛滋有匯報即是你已經蓋住不說自瘡有沒有像這麼多是不是腸癌不要餓不要餓照過照過有兩顆息肉厲害很多 證明到非常之英明就不同吳總方總這些真是做大事不出聲你以為他對你笑口噬噬不到自然還有你昨天看TVB新聞6時半習總跟他說那句開場白之後足足有4秒梁振英呆若木雞反應不過來 你看看是吧不知道什麼我心裡明白當然是不過不播出來當然知道所以這些東西你炒過來叫大陸說一男子現在叫你不要看一件事什麼都要看大局一男子的時候剛剛在今天被你王維基公佈 如果用共產黨的習慣來說沒有事件是偶然的無論任何時間宣佈任何事宣判任何事都是經過精密的計算以國家利益為大前提大局為重不是事但的 事事但但,事由撈犯 梁振英上去述職,要匯報不足 轉過頭,中移動的子公司 低價賣過 移動電視的牌子還有低價蝕本蝕本為何要這樣蝕本他營運時也有成本他營運了一年賣給你還要便宜他投價賠了一億八千元一億四千萬已經蝕了四千萬賣給你最為內人尋味王維基也很懂得做立刻說沒有接觸過中央中聯辦等等 这个梁班子呢他是有点问题这样呢跟我们中央没关系当然啦我在下面我都讲了这个跟你们中央没关系这就对了小王也是经过考验的中央对你这两三个月的表现非常满意感到很满意 你现在回去你放心中央对这个事情一清二楚会有好消息给你真的这个还有个对呀我们国家对什么人说过的话不算数什么都不算数对对对你先回去这个事情我们国家会搞定小事一桩多谢多谢 摩洛八比193多扣人杰地靈光明頂<笑>